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论捧逗，这段相声属于传统相声中并不多见的子母哏。什么叫做子母哏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所谓的子母哏，就是说甲乙两名相声演员比较对等，好像子母扣一样，通过两名相声演员的不停争论，激烈交锋，引起听众们的笑声。子母哏不像贯口活那样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而是字字珠玑，步步紧逼，层层深入。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啊，就让我们再来欣赏经典相声名段论捧逗。今儿要听到的是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版本。 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鼓励啊，我心领了，谢谢各位。 哎，你先说，咱先别说，你等会儿。怎么改你一个人了？ 啊？你多咱来的？ 我在你前头上来的。 我让他们弄车送你回去了。 哪儿送？ 没走啊这个。 不是我上哪儿去？你等会儿，咱俩还得表演节目呢，你送我回去上像话吗？ 不是你不家有事吗？ 我再有事儿，我得表演完喽啊。 你不用，你别添乱了啊。差不多。 合着我这添乱呢我。 我一直我不好意思说这。我说良心话，这回了家了，我也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你太搅和我了。 我怎么搅和你了？ 说句良心话啊， 嗯， 我在外地我也不敢说，回了家了我胆儿也大了，比我家乡的父老，都我们老门口的人啊，大伙儿帮着我啊。 不是，你先别拉关系呢，你先等一会儿，这家乡人也不碍事，得有正义感呀，这都 是啊， 对不对啊？ 很有正义感 啊。是啊，那这捧逗之间怎么我搅和？ 今天啊，一个是我带着德云社来演出， 对啊，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今天是告别舞台， 对，别人没怎么样，您把我轰走了，合着 今天你就到这儿吧，差不 多。我怎么就到这儿了？ 因为你那个艺术水平不能在这个地儿演出啊。 这地儿怎么了？我演没演？刚才不照样演？ 小馆儿 啊， 体育馆 是啊。 你这个水平跟这儿演出，这算诈骗。这么些年来，为什么让他跟里头 啊？ 为什么他站在桌子里头？ 我是捧哏演员， 少来这套。 啊， 台底下超过四个人，他就尿裤。 他站这边坏了，这都湿了，这能挡着，这一上后台先换鞋，知道吗？ 我至于吗？我那么害怕， 知道吗？我不是彩虹你，就事说事，这么些年没斗过根。 怎么没斗过根、啊、 也确实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哎，您要说这话咱就得抬抬杠了 啊！ 这么些年打小都是先学斗根后学捧根，整个都学，我也不是以前演出的时候没斗过根呢 啊！ 你想一想，在北京就上一个月，怎么没斗过根呢？ 有吗？ 怎么没有？你好好想一想。 你斗过？我买个测谎的机器。 哎，回来，用不着啊，用不着，多少人给我作证，到那儿都能找出来。 三月中旬。 就是啊。 你还记着呢？ 斗根上我有什么不记得的？ 哇，你这个智力提高了。那个药别停啊。零。 我吃着药呢，和尚。什么零啊？ 好啊。你斗不了根。 怎么斗不了根啊？ 你 小的时候都学了，你不知道吗？ 你不灵啊。 怎么不 你抬杠比打分挣得多是怎么着？ 你这不抬咱抬这么着 啊， 我也不跟你抬杠 啊， 今儿咱俩换过来，我斗一回，我站那边来一回。 别起哄啊，尤其坐底下的朋友，你们可不能这样。 怎么了？ 你知道吗？人家坐得高都尿了下来，被你们就淹了。 哎呀，嗨，不至于啊，不至于， 知道吗？ 没那么大不是。 你们上下有仇，别拿这个开玩笑，知道吗？知道吗？ 没那么大不是啊！我告诉您，踏实住了，不至于 啊， 不至于啊！有也说门流出去啊，不至于。 不，这合适吗？ 咱怎么不合适啊？咱不是较劲吗？抬杠吗？ 要不我先上桌子上去？ 干嘛呀？ 我不会游泳。你这事儿闹的，我回来是说相声，我不是学游泳来的。我 你没有你这么损的 啊！ 换过来，说换就换。 不是你真假的？ 我也让你见识见识，干嘛真的假的？ 你们也起看吗？ 你看没有？ 你看，要知道你逗哏，今儿就卖5块钱一张票了 啊！我至于那么样吗？ 大伙儿真捧你。 那怎么了？ 我替他爸爸先谢谢各位了。 对，嗨，你替得着吗你？你先回来吧。 真的， 我来一回，我 咱、啊、来这个， 来吧，换过来。 和你这事儿闹的， 那怎么了？ 真行啊！ 废话，你过来，你这废什么话呀？说到就往这一站，不就到了吗？这个，对不对？ 你可憋住了， 甭那么些废话啊！来，今天呢，由我给您这场节目就算开始了。 哎。 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是的， 这个说就不容易。 怎么？ 每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耳朵里去。 您得听清楚。 哎，而且这个学也很不简单，啊。头一个来说， 咱俩换过来了又，这不还是你逗哏吗？这个。 哎，这话怎么这么顺呢？你说。 废话，你老抢着说的还不顺吗？ 我这不。 你站那边了，捧哏了、 哦、 少说话， 还不能说这么些个。 当然了， 你看这毛病还不少。嗯，来， 我给你、 哎、 表演一 段 相声。 不错， 今天。 然后呢？ 你什么毛病啊？你这是 捧哏吗？ 捧哏，您全在腮帮子上的这几句。 我这多热情啊！ 热情管什么呀？ 多给你说点啊。 多说没用。 哦，多说也不行。 多说不行， 那少说啊。 少说话。 哎，好。 今天呢，由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呢，两个人表演，四门功课。 等会儿再照成不成啊？我说， 不是，这是演着出呢，你摆什么姿势啊？跟这儿。 你说你的。 我大你回来。回来，这块 没照完呢， 不着急，演完出咱一块儿啊，这个，这受不了啊！不是你旁边你一句话都不说呀？ 怕搅和你吗？ 你搅和我一个人说了，那就多好啊！ 那你怎么着到底？还得说话呀？ 当然废话，你得搭茬啊！ 行，有来言有去语啊！ 啊，一句一句的呀！ 不是说我搅和你啊？ 怎么了？ 我是怕你丢人。 我丢什么人？ 你看我跟他们照相的聊会儿天，牵扯大伙儿注意力，没人注意你好坏。 那我给谁演呢？我这是， 你打小你没学过这个？ 怎么没学过呀？ 我们从小说实在的啊，说学逗唱都下过功夫。 我大段也练过呀。 从小你说绕口令、八扇屏、报菜名，哎呦呵，打小先练报菜名， 不就是贯口吗？ 蒸羊羔、蒸熊掌，这一背一大套。 我也背过，这也没什么。你 哪学过这个呀？ 我给你来一段 啊！ 我给你报一个，来一段，怎么了？ 哦， 今儿抬杠咱们就抬到底。 你带着家长来的？ 对，哎， 真捧啊！ 家长啊， 真捧你啊！ 废话，我来一段让大伙儿听听，你也长长见识，对不对啊？ 这事儿闹的， 不就是报菜名吗？ 来， 重来啊！ 来开始，哎， 我请您吃饭， 不去，我回家吃去。 您这人就不讲道理。 你看不去都不行吗？ 不当然了，我请您吃饭你不去，我给你捧的时候是这么捧的吗？ 哦，你也可以不去啊，以后 那不去咱俩就甭说了呢。 我安排车送你回去了，你不是不走吗？ 废话， 你要走快走，那等照相呢，看知道吗？等会儿啊，一会儿就完啊。 您甭老惦着这照相的。 你怎么着 您得去 还得去？ 当然不去我怎么说呀？我怎么 你为了背这菜名啊， 让你听听，这是 准行啊。 当然了， 得嘞，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我请你吃饭。 好啊， 哎， 我去。 哎，这就行 了。你也甭说请我吃了，你把这菜名说个三样五样的来，我就知你请客这情了。 好， 嗯， 我请您吃蒸羊羔。 这就吃不了了， 我这刚一个菜。 你甭说了，我知道你呀，没钱。 哎， 回来！ 你这样不行啊！我告诉你，你这样不道德，你知道吗？ 最后一句不都这个吗？没钱就完了。 废话，这到最后一句了吗？这儿， 我觉得差不多了。 什么叫差不多了 啊？ 您这搅和，您这没有艺德，知道吗？ 我很有艺德呀，我 什么艺德呀？ 你不乐意，你告我去，你啊？ 嘿， 啊， 告你干嘛？我， 对吧？ 您没有这样的， 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你知道吗？ 废话， 我凑一对我便宜，你知道吗？啊。 您这我刚一个字儿，您一个菜说出来，您就下去了。您 不是你，我跟你说，这个约定俗成不行，知道吗？ 怎么 说相声是活的， 一人一句呀、啊， 你完全照着教科书，一字不差的。 怎么咱现场 干到死，你也是学员，你知道吗？ 咱们到时候到现场，咱也可以来啊。 你来了吗？ 怎么了？ 不是你怎么你这 来点平根？ 你吃打鸡血了是怎么着？ 怎么打鸡血 啊？ 没受过这挤的，我告诉你， 这事闹的啊！ 来来。 没影的事儿吗？这不是 一句一句的啊？ 那一句怕是 啊？ 我艺术家好几天了，我哼， 辛苦您呢， 辛苦辛苦不嘞。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到家到家不嘞， 啪啪一打门呢，有里边出了一人 啊，出了人出人不嘞。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 我们家没外国人， 这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大嫂大嫂子不嘞。 问您说您没在家， 没在家没了家不嘞， 我就走了， 走走不嘞， 我呀就拐弯了， 拐弯拐弯不嘞， 我就走了 啊，走吧。 你也活动活动吧。 你看， 废话，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这不有来言有去语吗？ 有来言有去语，这么说也不成。我要给你这么捧哏，你也不成，知道吗？ 我要这么说，大伙儿就能乐了，你信吗？ 不可能。 来回试试， 换过来 那边去。 来来，我就不信了，我告诉你，来，咱们就试试。 我也得托付托付。 你托付吧，我听听。 到我了啊。不可乐也得乐，咱们团结起来，被这小子气死。完事一会儿演出散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谁去谁花钱啊。 没羞没臊， 大伙儿多捧啊。 来来 啊，嗯啊，我刚才给你怎么托付的？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辛苦您嘞， 辛苦辛苦吧。 昨天我上您家去了， 上家上家不嘞， 啪啪啪一打门呢， 打门打门不嘞， 打里边出了一个人， 出来人不？ 我一看不是外人， 是外人不是外人吗？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大嫂子大嫂子吗？ 说你不在家， 哎，是， 我就走了， 走吧， 我就拐了弯了， 玩拐弯吧， 我上大马路了， 去吧， 我看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哎，什么？你先回来吧，等会儿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哎，太可乐了，这 什么可乐呀？ 我都替你美得慌， 替我美像话吗？ 多可乐！ 我爸爸跟猪八戒似的，你说这个呀？ 你管说什么？这不就乐了吗？ 哎，你我要说这，大伙儿也能乐呀？你这 不能， 不可能，咱试试， 来一回， 再来就来。 您这 不行，来来，这有什么呀？ 这抬杠吗？这不是？ 辛苦您了。 哎，辛苦辛苦不累。 昨天我到您家了， 到家到家不累。 啪啪一打门，又里边出来一人。 哎，出人不累， 不是外人。 我们家没外国人。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嫂子嫂子不累。 问你说你没在家？ 没在家，没在家不累。 我就走了， 走了走了不累。 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不能。我爸爸死了， 你爸爸死了， 你碰不见。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刚才忘说了，你这玩意儿。哎呀，这不成啊？ 怎么成？ 咱俩换过来， 还得换过来。 我对了，咱俩换 过来，换过来你也不成？ 没问题，来我来吧，我爸爸。 辛苦您嘞。 辛苦辛苦吧， 昨天上您家去了， 上家上家， 啪啪啪一打门，打里边出来一人， 出来 我一看不是外人呐，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嗯， 问你说你不在家， 对， 我就出门了，看见你爸爸，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等会儿，好嘛，差点滑过去啊，就这句 啊， 我告诉你 啊， 我爸爸也死了， 你爸爸噎死了， 噎死像话吗？ 怎么着？ 噎死了， 你爸爸死你怎么这么美啊？你给弄的 妈呀，凶手是怎么 养儿得计，这玩意儿看见了吗？ 没有， 不麻烦外人， 就是这句甭废话，也死了，怎么着吧。 我不是昨天碰见的。 碰什么时候碰见的？ 我一年前碰见的。 一年前碰见的？ 对对对对。 我爸爸死八年了。 你再想想，你记错了。 我没记错，八年前。 你那亲爸爸。 废话。 嗯， 就是亲爸爸，就这么一个。 爸爸死了八年了。 对了， 确定死八年了。 八年了，甭废话，碰见谁了？ 我碰见你干爸爸了。这老头啊， 不 这么高， 那多高啊？ 干 这么高，我认干亲，我瞧得见他吗？我 玩意儿吓唬人玩也好啊。 什么呀？ 你干爸爸 不认干亲，一概没有。 你老丈人 没结婚呢。 你大爷， 我爸爸哥一个。 你舅舅， 我妈娘家没人。 你姨父 没有。 你姑父 没有，告诉你没有。 你姐夫 没，我兄弟一个。 你妹夫 没有。 你干曾祖， 哎，嚯，知道够远的呀，您这个 干曾祖， 我这么跟您说得了 啊。 为了跟您说这场相声啊，我们家亲戚朋友全死干净了。哼。没辙， 你好了歹了你也找一个。 我哪儿找去？ 你认一干爸爸。 我啊， 比如说 我为了跟您说这，我认一干爸爸。 你凑合一个也行。 我上哪儿给你凑合去？没有。 我来要不 啊？您甭来这套啊！您说， 不，你这就叫诚心了。 怎么叫诚心啊？ 没有义德呀。 谁呀？ 你扒面堵我可不行啊。 怎么了？ 你这样这相声还怎么说呀？ 怎么不能说啊？ 你大老远的拿你接到这儿来，你这诚心了就没意思了，知道吗？ 怎么叫诚心？刚才你怎么说我来了？ 不是，我是有感而发，你这个就不对了。 怎么 办？我是这样，我说什么你好歹哎有有有，他怎么能说完呢？这个是吧？ 啊，你是说什么我就得说有。 你好歹你是这个亲戚那个亲戚，你说没有，你好歹你回家你再看看冰箱里还有没有亲戚，你给我找一个。 没听说过。亲戚搁冰箱里存着， 你好歹得找一个啊！找 你说什么我就得说有 会喘气儿的那个，说一个也行啊。有一个对吧？你 真没羞没臊。 不是你抬杠吗？咱得说完这。对呀， 那就行行，我有。嗯， 我碰见 谁？ 碰见你弟弟了。 那行，我有。 有吗？ 哎，有个弟弟。 得了，这就好办了。 哎， 我碰见你弟弟了。 碰见可以啊。 哎， 您先等会儿。 嗯， 碰见是碰见了啊。 嗯， 您得说出来，我弟弟。穿什么戴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身量您都得说出来。 那碰见就碰见呗。 没听说过，你得说明白了。 是 你得 看。我 看 见他，我眼睁睁瞧着他的。 对啊，他穿什么？ 那穿着 啊， 穿着一塑料的西装啊。 嗯，谁？ 没有没有没有。 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 没有没有，他穿着一个那个地那个卡那个钢板的褂。 什么呀？ 那是神六，那是。 谁说神六了？ 他穿着大褂吧，那个没有。 没有你说的。 粉吧唧儿。 那啥 绿色的哎， 谁 往这靠上他 谁呀、啊、 他光着屁股呢他 哎啊我光着屁股 我在澡堂子看见他的 嘿好 没穿衣裳 啊澡堂子碰见的 对 嗯澡堂子碰见 嗯 那么他多大岁数 70多吧 谁呀、 啊、那旁边那老头70多 没问老头、嗯、 他四十没有，比你小，可能你弟弟嘛，是吧？二十九又稍微大，二八十四， 谁 是？三五一十五，四乘以四，你猜是几？ 哎，您说什么了？我就猜， 你就说这意思，可乐吧？ 上哪儿就可乐呀？ 他扭脸冲那边，我哪儿瞧见了？ 背身 我看着后影 哦。多高身量？ 多一米多，一人来高。他反正二到二阳台，他趴在那儿，我趴那儿了。 趴那儿了， 趴那儿，有人给他搓背呢。 哎呀，呵，好嘛， 那哪看 着 啊？ 那，您呢？ 差不多，他这个模样，反正四棱子吧。 啊、那个谁， 这大麻子没长着啊？ 没长，你说的 一脸敲子，可都点下去了是吧？ 点下那就没有了。 眼珠子一边一个，反正 谁废话？ 眉毛，他呀，他那个头发呀， 啊，怎么着？ 那嘴牙里边啊， 谁牙里边还有什么？ 鼻子眼，他有眼。那个、 废话，你等会儿、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啊！ 我跟你说吧， 啊， 我是有个弟弟，你碰不见， 怎么呢？ 我弟弟当然今天才三个月，你上哪儿 碰？我说的是你亲弟弟， 一奶同胞， 真的吗？ 对了， 那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了？ 你爸爸死八年了，他哪儿来的？ 这儿等着我呢。 这就是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论捧逗》。当然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删减，希望您会谅解。论捧逗这段相声原名是捧逗争哏，也叫做八不脸。为什么叫做八不脸呢？因为这段相声中捧逗二人互换位置之后啊，原先逗哏的人捧哏时一直说不脸不脸，一共八不脸，所以也叫八不脸。论捧逗这段相声呢，捧逗二人不停争论，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作用大。观众看台上的这两个演员争论的同时，也了解了对口相声中捧逗二人的关系。因此啊，这也可以说是一段相声演员的广告。通过这段相声啊，演员们告诉观众，舞台上的两位相声演员并没有主次之分，两人的地位是同样重要的。所谓说相声好比行船，一个人摇橹，一个人掌舵，缺一个人也到不了对岸。2009年，号称酷口相声帮帮主的女相声演员贾玲和她的搭档说了一段大话捧逗，把这段传统相声《论捧逗》改成琼瑶版、金庸版和韩剧的大长今版，十分富有新意。如果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也会播放这一段大话捧逗，让您听听传统相声在80后的改革中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好了，今儿的百年笑声就到这里了。最后来听80后歌手 Tank 吕建中演唱的歌曲吧，《会长大的幸福》。在这里呢，主持人红酒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Yeah, yeah, oh, oh, oh. 笑声不断，陪你看电影哭完，心里想爱好难，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